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每当听到这首歌曲，就会想起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，那些没有现在这么多方式去度过黑夜的时候，广播里的声音真的是深度的陪伴。时光一晃，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我又出现在电波当中，陪着每一个如常的深夜。我是周准，记得来找我。 如果想念变成一面无边汪洋，想你的心是不是要注定流浪，我放弃了出发的船，停靠你的臂弯，想任性的在你身旁，想与你做 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

到天涯。从此希望你明白，我就在你身旁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。心爱的姑娘，真的希望你知道，我就在你身旁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直到我只愿点灯，直到你把我遗忘，你依然会心爱的姑娘，你依然会是我心爱的姑娘。 天，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时光总在一天又一天中无常的度过。我现在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你现在时常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心动的人吗？你还记得你们遇见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吗？ 浩瀚星海中，坚持一种梦，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 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。 为了遇见你， 我珍惜自己， 穿越风 是曹轩宾，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曹轩宾是优秀的音乐唱作人，在多年很多年之前，我在现场看过他演唱过这首他为梁静茹创作的《可惜不是你》。这个创作动机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梦，然后醒来把它实现在琴上，实现在软件里，让我们可以听到。还记得多年之前呢，看一个相亲的节目叫做《非诚勿扰》，每一个嘉宾悻悻离开的时候都是放了这首《可惜不是你》。真实情感的世界总比情感节目里来的更加的直接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 漫漫的人生长河当中，有很多的可惜，有些可惜是你能够理解的，有些可惜是你不得不接受的，有些可惜你好像是命中注定的，但我们都不想可惜，更不想说再见。明晚十点打路机见，晚安。 看见风的微笑，是因为你在身旁，在一起就不怕失去方向。哦，是你让我决心更坚强，就算哭也不会绝望。下雨也觉得美，哦，是你让我忘记了忧伤，你走了孤单怎么办？不想说再见，想再亲吻你的脸，牵着我的手，想说再见。